Hello， 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，今集有我杰拉德啦， 我郑通嚟， 仲有神秘嘅老温啦。 喂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啦。 喂，不如今次讲下啲比较应该点话感性啲嘅话，感性啲，因为好多人成日都 我系冇女，点感性啊？ 有女嘅性感啊嘛， 咁、你请条性感妹上嚟 先。啊，呢、這个冇问题，吓、啊、揾日即系安排下、啊。咁、想讲，因为其实香港好多报纸媒体成日都讲话。话台湾咩圆梦好地方啊，咁啊，即系讲到 创业好环境啊， 即系之类啦。香港都媒体咁讲啦。喂，其实你觉得系唔系咧？台湾咪真系好圆梦嘅地方？ 究竟台湾一个圆梦好地方，一个发梦好地方咧？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。 系啊， 如果你成咗事，咪叫圆梦咯；唔成事，咪发咗梦咯，一样嘅啫。我觉得系可以嘅台湾，因为以我周遭环境见到好多即系。有好多創業嘅人啦，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，唔同嘅特色嘅商業模式啊，各樣其實佢機會都，我覺得都會比香港大好多嘅，因為香港始終即係環境嘅因素啦，租貴、人工貴，咁啊人口又特別密集啊，即係有啲某啲方面嘅商業模式咧係唔係咁適合喺香港嘅，譬如好似冷門啲嘅嘢啊，或者有啲。唔同喜好嘅生意模式啊，或者商品啊，我觉得喺台湾反而即系台湾相对嚟讲，即系市场比香港，即系我唔知道系咪大啲啊定点咧，最起码人口多好多先啦。咁同埋我感觉台湾接受新嘅模式都即系新嘅商品又好啊，引入啊新嘅嘢咧都接受到几高嘅吓。咁、所以尤其是我觉得，尤其是最近即系咁嘅。台湾嘅环境啦，因为市场唔系咁好嘅，其实而家生意都冇以前咁好做嘅，咁变咗，我觉得如果系想创业或者想去做你想做嘅嘢，咁呢个时机都唔错嘅，因为我发现咧，而家好多铺头咧吉铺越嚟越多，系啊，所以相对嚟讲，可能即系而家可能房地产啊或者商务方面嘅出租率或者冇咁高啊，咁可能租金方面咧都平翻嘅，而家可能。咁变咗可能与即係想创业嘅人呢、這个时候呢我都係几适合嘅。咁睇下你哋两位觉得点样。 咁我十年前返嚟都係为圆梦啫，咁我嘅足球梦啦，咁大家都知啦，咁我足球梦包括咩呢，希望自己出本足球杂志啦，搞球场啦，搞球队啦，咁即係等等同足球相关嘅我都有兴趣做嘅。咁同埋仲有坐上主播台做讲世界杯啊，咁呢啲我当年嘅梦想啦。 嗰时你应该諗都未諗过可以做 到啦， 冇諗过咁容易，唔係咁容易，即係冇諗过会咁快可以 有个平台俾你做到。 我係希望嚟到就目标。我嗰时记得啱啱过嚟同啲台湾朋友倾开呢，做记者添嘛朋友。即係同佢提话我希望有机会讲波。佢俾我反应嘅。咁嘅表情啊，真系，即系话，超，即系而且 冇乜可能， 戆居边有可能嘅？啲乜叫乜茂利香港过嚟咁喺度咩？咁啊，见完佢之后，三年后我坐上主播台就讲， 咁你有冇车翻佢咧？ 梗系冇啦 ，friend 埋添啦，扮啊嘛。 而家好多足球嘢添，而家就是、由你嗰阵时慢慢开始之后，又做咗杂志啊，跟住而家。足球嗰啲轉播都多好多啦， 同埋好亦都多咗好多競爭啦。咁時咁就雜誌都有兩本啦，可以咁講。除咗我兩至三本啦，又有啲不定期出嘅咁啊。咁但係我十年前翻嚟咪，大家其實今時今日好多香港人都認為足球係一個好冷門噶。十年前咪更冷門，就係因為冷門先至俾你嘅機會做。係唔通我走嚟搞棒球啊，搞籃球啊，你邊個人爭啫？係 啊。 咁所謂圓夢好地方，頭先老温所講嘅，譬如成本低啊，即係有得入場啊，入場機會大啊。 當然就門檻低啲咯， 係咯， 嚇門檻低啲。 咁你譬如你夢想做一間咩生意嘅，我當你超級市場都好啦。咁你香港搞間超級市場係咪好得人驚啊？今時今日 哇，輸硬嘅喎，點同 圍攻你啦？ 嗰兩間鬥啊， 兩間圍攻你啦。 咁但係你喺台灣，你係有機會喎。 有， 我當你即係呢個舉例啫。超市係我你係有機會做到㗎，因為唔係好多錢你開得到㗎啦嘛。所以係呢個咪有機會圓夢。當然你選擇啲乜嘢嘅夢都係一樣嘢啦。例如你夢想係 coffee shop 嘅，咁就難好多啦。 太多啦呢度， 因為太多通街啦。咁你自己就要玩特色嘢咯。咁我嗰陣時有個賣餐廳㗎嘛，我特色咪就係足球咯。嚟踢波嘅咪要幫襯我餐廳咯。呢啲就係要 你圆梦之余你要 再考虑咯， 你嗰时做餐厅之余又做埋亲子方面嗰啲嘢咧， 系咯，即系系好多花神， 好多花神嘅 啦。咁呢啲又要靠你自己去谂，同埋最重要一样圆梦，你仲要努力，你唔系话求其开咗题咯。咁你 咁我另外就你哋讲，通常都系啲啊，你好直接开间铺头卖嘢又好。coffee shop 去一個食品服務人哋又好啦咁樣，咁我反為我諗到，譬如我周遭識嗰啲咧，就係嗰只夢係類似科學園區嗰只，即係類似而家嗰啲新始創啊、新創嗰啲 startup 嗰只，因為其實都有人揾我去 startup 嗰啲嘅科學園區裏面嗰啲同人教佢哋做嗰啲嘅 training 啊。是做一些财务上的，因为有盘生意有个产品，你怎样结合个财务才可以找到投资者嘛。其实我见到呢，你如果在香港做一些初创科技业那些呢，类似现在说什么推什么科学园区香港啊，我觉得我直到现在我觉得香港要搞科创呢是地产项目来的啫，那我不讲它啦。台湾实际上呢是很多省市佢本身有啲科園區嗰啲叫做育成中心啊，係培養或者俾個機會你租張台，可能即係台幣幾千蚊嘅啫，咁咪俾你喺度 有啲唔收錢 嘅，係唔收錢咁咧，嗰啲好年青人喺度，除咗喺度拿開飲咖啡又吹水，然後就睇下有啲乜嘢嘅創投啊。咁另外政府都會有啲，如果你 OK， 你寫到份 proposal 出嚟咧，政府會撥款俾你去做投資去做嘢。甚至乎话可能有啲嘅想投资者，我大把钱，我但我唔知做乜，咁可能结合咗呢啲呢样嘢咧，我个人觉得咧，初创科即系呢类嘢咧，好过香港，我唔够胆话好过大陆，但系如果对比香港嚟讲系好多，即系我体验同埋我接到个，我就系呢一只圆梦呢一种嘅方向啦，我又睇到呢啲嘅，系啊。 唔系，其实讲到呢啲圆梦啊或者创业方面呢，以我所知呢，其实台湾政府某方面都有啲补助嘅，其实即系对于一啲特殊嘅创业啊，各方面青年创业啊，有啲青年贷款啊，各样都有嘅。咁我呢啲可以即系讲少少啦，即系我有啲朋友佢就做啲好艺术性嘅嘢嘅。咁佢又想搵个地方想集合好多嗰啲艺术家，唔同各方面嘅系啦，青年啊，画画艺术家，咁就即系想整即系类似一个好似艺术村咁样嘅，想搞一样嘢。咁佢就成立咗个协会先啦。咁用协会嘅名义咧，再去写啲 proposal， 再去同政府申请某啲补助。譬如佢喺高雄嘅，咁佢都幾多窿路嘅，佢開頭諗到就係、是、我成立咗協會，咁我搵一班藝術家啦，跟住呢就搵笪地，咁佢搵咩地呢，就搵台糖嗰啲地。 係呀、啊、 台糖好多空地嘅，原 來。係呀，咁佢就。貨倉呀，吉 係啦係啦，其實台中都有幾個㗎，好似火車站後面嗰啲都係好似台糖。 十號咩 係啦係啦係啦。其實嗰啲你可以，如果有好嘅 proposal 嘅話呢，你寫好咗，跟住同相關譬如台糖啊、政府啊各方面去申請一啲撥款，或者租借啲平嘅地去搞都得嘅。其實，咁我覺得佢哋可以真係搞得幾成功嘅，同埋撥款金額有啲唔低嘅都係啊，每年可能一兩百萬都有可能落到嚟嘅。 其實以我認識啲人有做呢啲嘢，佢你唔好覺得真係發夢啊！你班僆仔過嚟，咁你撥款都係政府補貼啫，咁你食乜嘢錢？其實最主要就係話第一。你嗰個青年人或者創業者啦，係一個起步先， 係開頭。 所有做生意，就算李嘉誠唔係一開波就成功嘅，佢起碼喺從中你拉佢一把，佢有一個運作或者真正結合即係社會嗰種嘅營運經驗之後咧，佢唔會懵下懵下咁嘅啫，出嚟。 係，所以佢整咗個藝術村係幾好嘅，即係。慢慢營運之後咧，啲客就嚟，即係好多遊客啦，又要使錢啦，跟住就好多攤嗰啲店鋪又開始喺側邊又開嘅。 同埋你嗰啲採購嗰啲嘢、技術嗰啲嘢，佢可以 provide 啲，即係串流咗一個行業出嚟。 係， 我有冇話有身份證，即係台灣人先可以申請嘅嗰啲撥款？應該都唔會 一定要㗎啦，大佬。 正常都要嘅。 要㗎，要㗎。 咁你如果你可以搭住嗰啲有啲台灣人藝術家。 咁咪可以凑埋一齐搞都得噶。 其实我以我所知道，佢哋即系你以为净系你嘅 market， 即系你喺呢度 start 啦，其实唔系嘅，因为其实全世界都系你只要你个名整得出嚟，唔好话有冇名啊，你摆上佢个网度咧，其实外国有啲咧 都会睇得到嘅。 我知道啦，我攞唔到啲资料出嚟，我知道有啲唔知手作嗰啲嘢咧，唔知有一个系喺台湾做嘅，俾唔知意大利乜鬼咧，佢 睇中咗， 佢贪你台湾平啊。 哦， 佢就落单或者系同你倾，呢啲就系机会咯，呢啲就系创业嘅嗰个梦啊！你所谓嗰个梦就 系 咁样嚟。 其实以我所知， 我又见唔到香港有啲 成日台湾都有报道噶，某啲譬如香港有啲移民过嚟啊，做啲咩生意啊，有啲真系做手作仔嘅啫， 系啊， 做咩手工番碱啊，有啲系做唔知咩串珠啊，定唔知有啲做嗰啲嗰啲锁匙扣啊，定我唔记得咗乜嘢嚟噶。但佢真係都维持得到嘅，因为最起码佢好多成本唔係咁高呢、 啊、 你起码做佢半年一年。 以我所知呢就可能近时香港系做成衣起家嘅。咁、 啊、 所以其实 even 你而家 Poly 呢、 嗯、 都有呢个咩服装业。佢、 嗯、 服装业家唔系教你车衫咁简单，佢淨教你设计。 设计。 咁但系你香港地十个有九个设计出嚟，真系搵鬼你设计咩？咁、 嗯、 有啲真系沦冇话沦落啦，冇即系自己揾出路去做呢一啲咁嘅，即系好似头先话初创嗰啲，咁、 嗯、 其实嗰类嘅人咧喺台湾就好发挥。 系，咁嗰啲其实针对就系可能你啲 project 要好大，咁需要政府支持啦。其实如果以香港目前嚟讲，你带你好似移民嗰啲，你都有几百万啦，最起码 系啊。 咁你几百万其实你搞 做到 细嘢都 OK 噶啦，唔一定有政府嘅帮助。 讲真，香港我就唔系好信即系。即系初创科技呢一类推动咯、哦，我觉得你地产业，即系我个人意见啊，唔系乜嘢，系啊， 即不代表本台立场啊， 系啊，咁、哦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接触呢啲初创嗰啲，因为我做财务规划噶嘛，要同佢谈规划，我谂我个人嚟讲，我系喺台湾我立足到、 嗯， 反过嚟啊，即系插多句咁样，我可能我喺深圳都做到。喺香港我真系，我唔觉得我揾到呢一类饭食。 喂，但系我嘅梦系香港人啲梦，好多都系话，诶、欸，我想有十层楼，但系咪台湾都易啲咧？ 都有嘅，其实，因为咧，其实我有一次搭的士咧喺台湾咧，佢喺唔知苗栗好村嗰度咧，40万台币有层楼，咁、你十层都系400万台币。 所以就算你想做个大， 即系买十层楼都系一个梦圆梦， 可以噶。可能好多香港人咁， 但系咩楼啫嘛？咩楼啫嘛？ 哇，十栋别墅啦，系嘛？得唔得？咁你啲海话斋苗栗啦，或者咩嘉义 啊、 南投嗰啲 山区里边， 一座都系几百万嘅。 我听佢讲话，翻屋企要搭喺台中要搭4个钟头先翻到山区里边。 咁 嗰啲唔系大直路嚟噶嘛？ 都系有机会圆梦嘛。就算系话你想种嘢。搵啲农地去种下你想种嘅嘢啊，甚至乎呢个小动物园都种得啊。不过要睇下法例啊，要养动物点样计啊。 种嘢咯，种嘢可以。 种养下羊啊， 自己嗰啲咩农场啊，嗰啲咩。 系啊，嗰啲 有机农场。 真系搞个农场出嚟都种得咯。 系真 系。你香港边有？ 真系得噶，真系得噶。 你香港系冇任何机会，入门口都冇得入啊。 我听闻讲啊，呢个听翻嚟嘅系有香港定大陆财系喺台湾。买地养龙趸 哦， 因为系即系有啲喺香港，我听过有喺工业区里面，工业大厦里面养鱼嗰啲贵价鱼，喺台湾有，因为可以做嘢。 我觉得台湾好多生意系好多元化嘅， 系啊，睇下你谂 点 做窄 都有可能嘅， 谂大啲咁样。 同埋最主要就系门槛唔高， 系 咁你变咗可以 输得起啊， 系啊，你输得起，同埋时间可以即系生存耐啲， 系啊。 咁你生存內戰就會可能再諗多啲方法咧去改進咧，就機會會大好多噶。 一炮釘咗兩個月。 你唔似香港話一個月唔得嘅話，跟住下個月租金都頂唔順。 我聽過有喺中環開間意大利餐廳做咗7日就玩完。 啊？ 係啊，真係7日玩完，真嘅。 嗯。所以真係可以，我覺得可以嘗試啦喺台灣、啊、各方面啊，尤其是你話網路網購嘅。你可以将你啲手作仔利用网路去销售 啊， 或者利用啲有啲市集㗎嘛。咁、你可以喺个地方去销售，各方面都可以用运用囉。机、会系大啲嘅我觉得。 咁即系总之基本上圆梦台湾系一个圆梦嘅好地方啦、的而且确。 睇下你点样去从一个梦想变为一个理想。 不过当然你过程之中要经历嗰啲咩新路啊，或者你嘅谂法 创意啊，睇自己嘅 睇。系啊，呢、這个要睇自己，真系 呢样嘢要睇自己啦。咁冇人做，你又做我梦想开间茶餐厅咁呢啲，讲真 翠华咁样， 你都未开波已经死咗一半啦，系咪先？ 因为某啲台人唔系咁欣赏茶餐厅啲嘢嘅，即系唔一定 啦，正常啦， 系咯。咁啊，大概咁啦。咁啊，仲有啲咩大家有兴趣谂到嘅，咪又留言俾我哋，咁啊又真系又倾下咯。 好啊， 好嘛，好啊。咁集时间差唔多啦， 好， 下次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